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啊， 陈燕平你好。 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我哋都要讲翻最近社会上一个相当之热烈嘅话题啊，就系咧劳动力不足点样解决呢？嗱，事源咧，因为寻日咧喺立法会入边啦，就有议员咧提出咧系无约束力嘅议案，提出嗰位嘅议员咧就系阿邵家辉嘅。咁而呢个议案咧，佢就系促请政府咧系加快输入外劳啦。并且咧系容许大湾区嘅外劳咧即日往返香港同埋原居地嘅噃。嗱，咁啊喺呢个议案咧就系以大比数之下咧系获得通过嘅，当中咧就有65人咧系投下赞成票啦。咁另外咧就有9票咧系反对，都系嚟自工联会嘅以及系劳联嘅成员嘅，仲有咧就系4票嘅弃权嘅。嗱，呢一个嘅讨论咧，阿何巨业，其实我哋即系针对住唔同行业嘅劳动力短缺咧，都有喺个节目度讨论过啦。但系咧，似乎寻日咧嗰个议案咧，就系比较整体地去睇咧香港嘅劳动力不足嘅问题。但系咧，亦都作为一个事实啦。其实咧，香港嘅劳动力咧，就算系劳福局局长嘅孙玉涵都承认咧系下跌紧嘅噃。佢亦都喺个辩论当中咧，就引述咗个数字嘅，就系、是、新冠疫情啦，加上咧全球系加剧去争夺人才啦，本港嘅劳动人口嘅下降咧，就较咧之前嘅推算嘅跌势啊，就更加急速啊！旧年嘅第四季咧，本地嘅劳动人口咧就系346万，比起两年前咧系减少咗咧超过成10万嘅。 系啊，其实我谂啊，局长佢其实唔讲呢个数字出嚟咧，好多人啦，好多朋友咧都应该感受到呢个咁嘅现象啊！我哋成日都去话，譬如饮食业，咁我哋成日话啊，点解而家都咁耐先有人帮手啊，攞啲嘢啊，或者处理到啊？咁其实因为都系好多老板话，我都请唔到人啊嘛。咁就算唔好话香港啊，即系我哋邻近城市啊，就算澳门都好，我都问啲朋友啊，佢哋嘅生意点啊？佢话其实我哋有生意想做，不过我都请唔到人做啊。咁其實咧，因為佢哋近期都係復甦緊有啲，咁其實我都睇到咧，勞動力不足咧，其實係我諗大家普遍喺社會見到嘅，我哋自己行業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建造界，我哋睇到2027年嗰段時間根本係好高峰嘅欠缺人手嘅高峰，其實就醫護界啦，甚至乎我哋都睇到好似老人安老服務嘅呢啲人，呢啲界別都其實欠好多人手。咁其實問題係在於要增加人手，大家知嘅。不過硬係好似成日糾纏住，有咩方法增加呢？咁本地揾翻啲勞動力出嚟得唔得咧？加人工係咪解決到問題咧？我諗咧有好多中小企咧，其實都樂意請人，亦樂意合理嘅人工嘅。只不過其實見工人都少。咁其实总体系咪真系唔够人先？如果真系，咁真系谂啲方法帮个经济发展啊！ 嗱，喺呢个议题上面咧，劳工界同埋商界咧，自然嘅睇法一定系南辕北辙噶啦。咁譬如咧，劳工界咧，佢哋就会认为唔系有人唔去进入个劳动力市场，而系咧可能系譬如你个薪金太低，咁令到佢哋咧系翻工都唔能够足以咧系养活到个屋企啦，亦都吸引唔到佢哋啦。咁同埋亦都可能系有其他嘅考量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呢啲嘅劳工界人士就认为咧， 可以輸入外勞嘅，譬如我哋而家亦都有補充勞工計劃啊。不過咧就唔該你跟機制，跟機制咧就即係話咧要透過勞顧會，而唔係咧繞過咗勞顧會嘅機制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商界嘅人士就會提出咧，就係喂，即係而家唔係我哋俾唔起錢啊，我哋俾起錢咧，但係都冇人嚟到見啊。咁另外我哋都會提出咧，就係而家嘅勞動力不足嘅問題咧，已經影響到各行各業嘅服務質素，譬如以飲食業啊，又或者係零售業嚟而論啦，個鋪面或者係個即係樓面咧，係佢哋係反映咧係唔夠人嘅。咁但係究竟最終即係勞資雙方嘅拉扯係點樣去到解決咧？嗱咁啊，政府就話啦，其實咧佢哋都會喺今年中咧展開新一輪嘅人力資源推算，預計咧去到明年第三季完成。咁不過咧，如果睇翻而家勞資雙方嘅一啲嘅角力咧，去到明年第三季之前咧，可能政府都要提出一啲處理嘅方案啦。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輸入外勞嘅問題，到底係香港真係出現一個勞動力不足唔夠人啦，定係咧因為真係工資太低啦，又或者係啲配套唔足夠啊，令到一啲譬如婦女啊等等嘅勞動力未能夠投入到個勞工市場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啊，係提出呢個議案嘅自由黨嘅主席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啊，邵家輝你好。 hello， 你好， 系邵 议员 你好， 你好，仲有何议员喺度。 hello， 你好。 邵家辉，你哋寻日呢个议案咧喺立法会度都有一个好激烈嘅讨论啦，咁最后咧其实就系通过咗嘅。嗱，你哋个议案嘅倡议咧就系话要以行业工资中位数作为标准去聘请外劳啦。咁其实而家补充劳工计划咧都系以呢个行业工资中位数嚟到作准嘅，同埋你亦都话啦要设一个输入嘅配额同埋工作签证嘅时限喺度就。想问问啦，设定输入配额嗰度咧，即系实际你觉得如果真系要行呢个方法嘅时候，系点样实施法咧？ 嗱，其实我建议咧，主要有几部分嘢。第一咧就系话希望可以嗰啲人力啦，如果喺大湾区喺深圳嗰边咧，每日可以即日往返啦，即系朝早过嚟做嘢，做完之后咧就夜晚系翻去国内啦，去深圳啦，咁就唔会影响到咧本地嗰个嘅住房嘅问题啦。第二咧就系话要跟翻嗰个嘅入息中位数啦，系跟行业嘅。咁例如好似我零售嘅，咧14000蚊、14500蚊咁样，咁嗰个行业成本度咧都用翻14500蚊。咁咧就去防止咧，可能有啲突然间过来一啲比较低啲嘅乡村嘅朋友，可能3000蚊人工就拉低本地嘅市场。咁就系啲香港嘅市民，个老板嘅话，如果佢同一个价钱，佢一定系先请到本地嘅同事先嘅。咁如果佢有嘥咁多文件嘢，咁其实可能就个机会会低啲啦。嗰个保障同事啦。咁嗱，只要配额嗰方面咧，其实就需要睇下。嗰、那個唔同嘅行業嘅，因為點解唔同嘅行業嘅問題咧？唔同嘅行業嘅問題嘅原因咧，就因為如果我請個工種，今日香港其實都係唔夠工作嘅，咁我都請過嚟，咁咪影響到本地勞工咯。咁所以其實如果分行業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就會比較公平啲嘅。好似我舉個例子，我自己零售嘅，咁20多萬人，咁我自己而家做緊個平做個問卷之前咧，即係做咗差唔多800多900間公司咧，咁翻嚟講本身大概10% 嘅人手空缺，咁如果係嘅話，咁大約係爭40000人。咁呢個可能就我自己嘅配額個。個最常指標啦，當然其實你問我，我就唔同意咧，就用爭40000人即刻就用40000人呢個額度嘅，因為如果假設香港經濟差一轉話咧，咁咪本地員工咪冇機會咯，因為啲外來人嚟咗，咁外來嘅朋友過嚟，可能佢簽個 visa 都要有2年啊嘛，所以我建議咧，即係其實嗰個額度雖然有40000嘅需求，可能就將佢降低，咁但係亦都唔會話你俾1000我，咁又冇乜意義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額度話咧，就一啲政府嘅朋友啦，或者業界。甚至乎係勞工的朋友都可以大家一齊坐低睇一個配額去到邊度，咁可以在平衡人力各方面幫到香港嘅同時間又不會影響到本地的同事咧升職嘅機會或者加薪的機會。 趙議員，其實就我想你今次提出咧一個方案就似乎好有針對性，特別你提出就話要即日往返呢、這個咁嘅可能性。其實點解會講出即日往返？你覺得係唔係咁會令到個吸引力會大增呢？ 因為其實而家呢刻咧，其實都有個叫補充勞工計劃嘅。咁嗱，點解其實補充勞工計劃嘅話，其實搞到而家好似點解行行都話請唔到人咧？因為其中一個問題話就係個補充勞工計劃，其實佢學你嗰啲嘅僱主，除咗要需要跟翻工資中位數之外咧，其實仲要解決埋佢嗰個住房問題嘅。咁香港 住房問題，我都唔需要同大家介紹啦，係咪？咁嗱，第二個問題就係補充勞工計劃咧，其實佢因為要需要勞方同埋資方咧，要過半數佢同意佢先過到嚟嘅。咁但係勞方同埋資方嘅比例咧，其實係55%。咁簡單啲講，即係其實每一次資方想去啲朋友過嚟話，如果冇勞方其中一個同意嘅話咧，根本係不可行嘅。咁而個時間話咧，平均咧其實起碼都要5個月。咁亦都係而家大家知道香港個情況咧，其實都幾急下嘅。咁所以點解希望可以每日往返，而嗰個新啲嘅方法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就係、有唔少嘅業界咧都有咁訴求。 但是呢邵家輝，即是你提出就是說即日往返那樣東西，其實呢你們都有立法會的同事曾經是發表過一些評論，他們 就認為呢，如果比他們在跨境工作的便利之下呢，其實某程度上是僱主慳了成本，因為你們是不需要幫他們提供住宿的嘛，所以可能是更加鼓勵了他們去請外勞的。由於你只是用一個行業的工資中位數，變相其實你亦都冇誘因去提高你嘅薪酬，去吸納本地嘅勞動力啊。咁當你又唔需要去提供住宿嘅時候，咁會跌入一個惡性嘅循環，就更加去靠外地嘅勞工去補充你哋嘅勞動力，而唔會去諗本地嘅勞工咯。 我諗呢個同事佢睇，可能佢未人睇得咁清楚啦。我講緊個工資中位數，我聽講緊好似零售價，而家係14-15度啦。但係你走去一啲嘅零售嘅鋪頭，好似seven乜乜乜咁樣啦，你走去門口去掛緊個牌咧，佢都係講緊可能12,000或者13,000。點解佢掛緊個牌係呢個價錢？如果工資中位數係咁咧，因為其實零售都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有啲可能買啲貴價嘅鐘錶，係咪？可能佢哋嗰個嘅佣金係會高啲。有啲做啲零售嘅，可能佢乜都唔睇到，就咁淨係坐喺度嘅時間就可能好短。咁、那個價值其實唔同，咁但係個中位數就係攞咗最高埋最低個中間嗰個數嘛。咁阿炳講緊就係話，喺攞個工資中位數，如果全香港平均嗰個價值都係咁樣，咁嗰個同事、那個香港老闆點解佢要真係請個外來人而請翻本地人咧？佢有咩嘅動機咧？咁嗱，你聽講話，咁佢唔需要照顧佢住宿喎。咁全香港而家我相信絕大部分嘅老闆請本地嘅人用緊工資中位數都係唔需要。要照顧佢住宿嘅，所以我諗頭先嗰個問題話，可能個同事咧佢唔係咁清楚了解實際嘅情況。 其實我諗嚟到另一個角度睇咧，就算係即日往返，其實我諗佢收嗰份人工咧，嗰、那個員工自己都要考慮埋佢啲交通費。其實即日往返都成本都唔平嘅。咁調翻轉頭，可能佢喺香港住都可能都唔平，不過就可能起碼係咪咁樣會吸引多啲人？佢香港自己知啦，揾地方住咁辛苦又貴。咁就會吸引多啲有啱呢個配合呢個你嘅人才需求嘅一啲嘅人士咧，可以肯過境嚟做，咁係咪有乜嘅含義咧？ 嗱，其實而家喺澳門嘅話咧，40多萬嘅勞動力嘅話咧，差唔多有150,000咧，其實都係國內朋友，佢每日都喺珠海過嚟，佢哋要過關啫。我而家諗緊個大灣區嘅人力話，就希望喺大灣區啦，唔同嘅省市，甚至係大灣區嘅鄉村嗰啲朋友，其實都歡迎嘅。咁但係當然佢哋要諗清楚啦，即係要過嚟嘅話，其實佢哋喺深圳住一定係會方便啲。嗱，深圳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口岸嘅，係咪有福田、有蓮塘，係咪有羅湖等等？咁喺嗰啲附近嘅話，住房話你大家上去留意一下啦。嗰啲住房話，如果1,000-2,000，我見到個住房其實都好吸引，都好好啦。咁而佢搭車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大家你搭車喺深圳過嚟香港嘅話，都蝕咗好多啦。嗰、那個費用其實都唔係一個非常之高昂嘅費用嘅啫。如果你當佢13,000-14,500一個朋友每日佢當佢要搭車喺上面住埋房嘅話，我相信佢一定比香港嗰個嘅工資嘅話咧，其實都係幾吸引。如果喺國內嘅話咧，而家就算喺深圳咧，可能嗰啲工資都係5,000-7,000。如果去到啲鄉村少少嘅地方嘅話咧，可能個價值會咁低。 呢、這個都理解嘅，因為正如我哋有唔少香港朋友都係可能日頭喺香港翻工，早幾年啦，佢哋都會喺其實深圳住嘅，咁都係相對個生活指數問題啦。咁我想問下另一個角度咧，係啊，理解嘅。咁其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個中位數問題，因為其實好多行業其實真係每一個行業，就算建造界、牌理啊嗰啲嘅零售業都好啦，其實得唔同位置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工資水平咁，係咪咁容易可以嚟得咁清晰咧？即係呢個我真係好現實嘅問題嘅。 嗰啲工資水平其實係由政府做嘅，唔係出邊普通嗰啲行業自己講。每一個統計處佢會每一個行業佢有個工資中位數，就算一啲好專業嘅話咧嘅行業話，其實佢都有個工資中位數喺度。佢有一套係一套科學嘅方法咧去計算呢個過去咁多年，其實佢都係沿用呢個方法去計算。 係。 但是我想业界是不是都或者你们的界别都觉得这个中位数来计算出来的是合理的呢？啊，即是坦白讲，有时候你知政府的方程式或者做法是做了，但是不是真实反映那个市场的状况呢？啊，这个有时候成疑的嘛。 看看你自己的行業是什麼，正如剛才所說，如果那些朋友他本身是做一些很低價值的，即是不是很多，不需要說很多東西，就這樣坐在那裡，可能他那個零售的那個的薪金其實會低很多，但也都有一些其實在零售的朋友呢，他可能幾萬元一個月，甚至乎過十萬元都有的，如果做一些名店的話，是大家其實標準是會不同，但這件事並不是只是零售，就算做各行各業都是其實有些精英或者有些比較普通的東西，這個並不是獨有，所以為什麼要找一個中位數，就是在中間落密去拿完全部行業裡面的朋友，而中間拿個數在那裡，拿數值在那裡。 嗱，邵家輝政府嘅回应就话咧，会审慎同埋全面评估建议嘅可行性同埋影响啦。咁你哋心目中，如果政府真系要输入外劳嘅话，你哋期望几时可以有个政策出到台啊？ 嗱，而家呢一刻咧，我听到系各行各业咧，其实欠都欠人嘅。饮食业同我讲话又欠四万，个零售话都欠三四万。嗰啲航運交通、海陸空話咧，葉志明講話咧，包埋機場，可能分鐘爭成十萬人。咁旅遊業又唔使講啦，會計、IT 個都講緊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十個鋪得七個蓋，其實有啲朋友話過嚟見工啊，揾十個人過嚟見咗工，其實嗰啲隔離個行業跳過嚟。咁如果喺咁嘅情況話咧，香港要經濟發展嘅話咧，其實我睇唔到即係可以好快速啦。再加上而家我哋已經全面通關啦，啲遊客開始越嚟越多。咁我哋啲煲係會越嚟越多，定係啲蓋越嚟越多咧？咁好明顯係煲多，大蓋係唔多咯。再加上我哋人口嘅老化，咁所以政府如果再喺度諗下度下嘅話咧，咁對於我哋經濟發展係好慢。所以你問我簡單而有咁快得咁快？ 好多謝曬你，邵家輝議員係自由黨嘅主席、立法會議員嚟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咧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一講你嘅一啲嘅意見嘅。嗱，不過咧，头先何巨业即系喺邵家辉去讲佢哋嘅建议同理据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有一点咧都系几关键嘅。你以行业嘅工资中位数，咁但系又会唔会系存在一个可能会系令到工资不能够增长嘅问题，从而系损害咗本地劳工嘅权益咧？当你工资唔能够增长嘅时候，你又更加請唔到本地勞工喎。 不過我諗咁樣，佢而家係想吸引一啲嘅外地勞工先啦。但亦都如果本地僱員咧，其實我諗好多僱主都應該要會保留，同埋咧想佢培養作為佢接班，佢就會培訓香港勞工。咁我覺得呢個未必咁擔心。 嗱，但係呢度咧就要睇下啦，究竟嗰啲係一啲叫做非技術性職位啊，定係技術性職位啦？當中咧會有啲嘅差異嘅。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份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按年升幅1.7%，同二月份的相应升幅相同，但是就较今年一月和二月份合计的平均升幅2.1%为低。当局话按年升幅放缓，主要是由于基本食品价格下跌。上个月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的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上升近20%，烟酒上升近19%，基本食品和内用物品就录得跌幅，两者同样下跌2.8%。政府发言人话，本地成本压力或者会随住经济改善而增加，同时外围价格压力在一段时间内预料会维持显著，通胀压力整体上可能会逐渐上升，但是短期内应该会保持温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到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访问4日。李家超出发之前说，访问团属于高规格，表现了立法会在爱国者治港原则 和行政主导的方针下，大家同心同德。李家超说，访问团除了有他和政务司司长，亦都有四个局长以及83位立法会议员，会分为两队，由深圳开始，之后分组到东莞和佛山，再在广州会合。他说，今次是今届政府和立法会首次联合出访，首次在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之后，首次联合出访，亦都是香港和内地通关之后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官式外访，将考察创科、环保、青年发展、文化体育设施和企业等。他又说，到访的四个城市都和香港联系密切，希望加强和内地城市联系，并且深化合作的共识，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二考试今日举行，考评局表示，有102个确诊新冠病毒的考生在指定市场应考文凭试，当中36个人在朝早联络考评局申请，并且获安排到指定市场应考。考评局话，大约有47200个考生报考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二考试，合共设有502个礼堂市场、405个课室市场和575个为特殊教育需要考生而设的特别市场。有提供市场的校长话，今年的防疫措施比较简单，整体安排畅顺，校方亦都特登分隔开考生和其他学生生，避免聚集。海关在一件空运货物之中检获45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大约值2850万。海关今个月16号查验一件由墨西哥经香港转运到澳洲，报称重340公斤的熱成型机。海关留意到货物提供的资料非常少，虽然机件是全新，但是包装并没有保护性，只是用胶纸包住。海关人员透过 X 光检查之后认为有可疑，发现机件有两种不同物质，估计不法分子想利用高密度金属令到 X 光影像不清晰。海关于是拆开组件进一步检查，拆除多层铁板和铝板之后，在机件下半部分检获这一批怀疑冰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旺角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咗，而家咧冇咁挤塞噶啦，龙尾塞到去太子道西。重复一次啦，就系、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跟旺角道有交通意外，封闭咗慢线啦，车龙塞到去太子道西。另外，青沙公路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啦，去连翔道方向近海丽村嘅慢线重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是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多车了，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去到近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南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瑞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相夫教子，女儿年纪渐长，沈瑞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而家嘅时间咧就系晏昼嘅5:38啦。温度咧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7:30嘅，今晚嘅7:30，请大家留意啦。1872311输入外劳问题吓，劳资双方咧一定系存在角力噶啦。咁啊，但系大家点样去分析咧？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喺度，林小姐你好，有咩睇法呢？ 系啊，你好，我姓林噶， 系请讲啊。 系啊，其实我系赞成输入外劳，但系咧我又反对佢哋用平价钱嚟请外劳。 嗯， 系，因为如果你平价请咗外劳翻嚟嘅话咧，咁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冇人会请我哋噶啦，个个都。个个老细佢就一定会觉得，咦，嗰边啲外劳平，人工我一定系用佢哋啦，点会仲花咁高人工请香港市民去打工呢？ 嗯，林小姐想问一句，有倡议就话用呢个工资中位数作为一个聘请嘅一个基础啦。你觉得咁样嘅，如果真系跟到啊，系咪都可以对你哋香港嘅打工仔啲资金水平有保障呢？ 我觉得冇咯。 嗯， 行业嘅中位数，行业嘅工资中位数。 其实中位数你讲真啦，好似我哋做地盘嗰啲咁样，一层压一层落去嘅，嗰个中位数系俾唔到我哋嘅，到我哋嘅手头上嗰个钱都其实都好少嘅啫。 哦，唔系，但系如果佢哋系请用工资中位数嚟请嗰个人先，即系佢哋冇得悭啦，悭唔到嘅，那个最终个雇主悭唔到嘅，咁其实起码对本地嘅劳工都有保障咧。你觉得我都要揾个方法出嚟做噶嘛？ 系。 你又觉得点咧？咁系咪呢个系一个可以开步嘅一个方法咧？ 如果咁样都算可以嘅。 不过林小姐，你一开初你话咧系赞成输入外劳嘅，点解呢？ 因为如果而家个个都话唔够人嚟做嘢啊嘛，咁所以我咪话赞成咯。咁真系唔够人嘅，暂时呢一刻。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觉得佢哋真系请得起人，俾得起个人工嘅话，其实我又觉得唔会请唔到人咯。 好，人工问题，多谢晒你啊，林小姐嘅睇法。1872311，仲有张先生，你好，张生。 系，多谢主持。 系，请讲。 我想话咧，头先邵家春讲咧就话请唔到。 邵家辉。 中文系邵家辉。 唔緊，我知係有部分工種係請唔到人，你護士、醫生啲，而家真係好缺人手嘅。同埋有部分係就同埋佢話建築業咧請唔到人，你問下佢落去建造業個地盤睇下，而家地盤裏面大嘅建築公司金門啊、保家啲，有幾多個香港人？全部都係華非華裔嘅已經。其實我贊成嘅，即係你話有部分請唔到唔緊要嘅，你可唔可以請一個中位數？話當嗱，以前啲保安成日話請唔到人嘅，而家屋村啲保安點解只有後生去做咧？因為佢提升咗工資同埋福利啦嘛已經。我可以做份保安，同你做份企喺度十幾個鐘頭嘅，差唔多人工，點解唔做份保安八個鐘？你出唔俾請嘅請唔到人啦。而家佢係請將過搶到請唔到人，就係將請啲平嘅人，唔係請啲正常人。而家嗱唔緊要嘅，佢話唔係請想請平嘅人都得嘅。譬如我中位數一萬蚊啦，但係請一個人。咁你可唔可以拨贴多一万蚊俾劳工处培训香港人，即、就、係、是、相当于二万蚊一个人。你睇佢系制唔制？ 好多谢晒阿张先生嘅意见，即系其实最简单咧就系，当你请一个人嘅时候咧，同时你都应该咧系贡献翻一啲叫培训津贴啊，去提升翻香港嘅劳动力嘅即系劳工市场嘅人口嘅质素咁样。 呢、這个我谂都系一个我嗱概念上就系真系都系值得研究嘅，只不过就话点你系悭咗嘅钱就要拎翻落去做培训基金咧，咁啊呢个就好明显啦。但问题就系你如果要个雇主再另外加付出一笔比较大嘅即系支出咧去做培训咧，嗱，其实我谂好多雇主都应该要考虑嘅。不过问题就系你定个人马系点样咧，边个去管理咧？咁佢系咪不如直接去请人去解决而家嘅劳工需要？紧要咧咁样嗱，我呢个亦值得讨论下，点样去设立一个长期培训嘅机制？政府又话佢其实都做咗好多，咁系咪政府个培训机制而家都未曾配合到市场嘅需要咧？ 18731，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嗱，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嚟咧劳方嘅代表啊，就系咧工联会嘅副理事长，本身亦都系劳雇会嘅委员啊，系林伟光嘅。林伟光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关于咧输入外地劳工呢个议题咧，其实近几个月啊，都已经系讨论咗相当之多啦，即系各行各业啦、建造业啦、甚至系运输业啦，都有唔同嘅呼声噶。咁有啲就更加系要求咧，比较广泛地去输入咧外地嘅劳工。其实关于呢个议题上面咧，劳动力不足咧，政府嘅数据咧都系显示咗香港嘅劳动人口咧系比起两年之前咧系减咗成10万嘅，似乎呢个系咪已经系一个必须要透过其他方法去解决咧输入劳工嘅问题？原则上你哋又系咪反对咧？ 其实咧喺劳顾会入边咧，关于劳工短缺呢个问题咧，我哋都有讨论过。咁而喺我哋嘅立场一直都系咧系反对扩大输入外劳嘅。咁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一直都经历咗唔同嘅经济年代咧，就住输入外劳呢个问题都有唔同嘅意见或者唔同嘅政策。咁最后倾咗之后咧，喺1996年咧就推咗个补充劳工计划。我哋觉得咧呢个补充劳工计划咧有劳资官三方一齐协商底下咧去操作咧系行之有效嘅，行之有效，我哋劳工界或者劳方代表会觉得接受咧，系因为佢会有保障本地就业嗰个优先，同埋保障本地工人嘅薪酬待遇优先咧，系作为前提底下嚟去输入嘅。其实我见到而家咧坊间话要喺劳工短缺入边咧做输入外劳呢个方面咧，但系感觉上就少去同劳工界坐低倾，究竟系用乜嘢方法嚟到去输入外劳咯？咁而家而我哋所讲嘅反对扩大嘅意思咧，系而家感觉上咧系比较系笼统，同埋比较讲嘅行业系广泛嘅，即系譬如建造业咁样由最低嘅雜工甚至乎工程師又有，但就講建造業輸入外勞又冇講清楚係咩工種，運輸行業同樣係咁。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可以係逐個行業拎出嚟睇下，如果真係有短缺嘅情況嘅話咧，我哋係願意係嚟到坐低傾呢個情況嘅。但前提咧係要保障到我哋本地工人就業同埋待遇先咯。 啊，林伟光啊，我想我理解你头先讲嘅嘢咧，因为喺个行业里边都可能好多个即系分工噶嘛。 咁有啲可能真係容易揾到人嘅，有啲真係有唔容易啦。咁其實呢就我知道譬如已經做業啦，即係比較熟啲啦，大家都討論過多。其實政府都話嚟緊喺年中或者去到第三季都會有一個就係詳細嘅研究講出欠邊啲工種啦，係咪？或者個數字嘅大約。咁其實即係我諗呢就係咪你覺得如果有埋呢啲嘅細分少少嘅數據，咁基本上呢大家認同咗之後呢就唔介意，或者你都好支持呢，唔需要每一個個案拎去審視啦，其實整體就可以用擺到一個大計劃裏面。咁我覺得呢個係咪你哋都覺得係可以省減時間同埋令到嗰個經濟效益高啲嘅做法呢？ 其實呢我哋勞方呢係歡迎政府或者係資方呢同我哋傾勞工短缺嘅問題㗎、但係而家感覺上呢就好似係缺乏咗溝通，即係喺譬如我作為勞顧會嘅一員，我都係由媒體嘅信息或者係政府官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嘅提問先至知道有關於輸入勞工政策嘅情況。咁我亦都問過相關工會，譬如好似最近運輸業又好，航空業又好，咁等等呢，佢哋都冇話先同工會傾一個就傾啊，究竟呢幾個或者某一類嘅工種係咪真係短缺？第二個有冇點樣招聘或者情況或者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我感覺上邊咧就未有溝通呢一步，就已經咧就係、是、用輸入外勞呢種方式，咁我覺得就比較係即係忽視咗勞工嘅聲音咁樣咯。但其實我覺得最對於經濟發展咧，大家前提大家都係共同係想做大香港個餅，我覺得呢個係都係想嘅。香港經濟盡快復常咧，勞工都係想嘅，因為勞工本身咧都係想經濟復常可以分享成果啊。咁但係如果喺而家呢一刻，又冇同勞方溝通，咁啊又推出一啲計劃，仲要擴大，跟住甚至乎最近議員講話係想將我哋嗰、那個勞工咧可以即日來回咁樣講咧，某程度俾我哋工會或者勞工界代表覺得咧，好似係想純粹縮皮。資方純粹係減低成本嚟到去做，咁至於係咪縮皮就可以犧牲我哋本地工人嘅就業崗位，或者犧牲我哋本地工人嘅待遇咧？咁樣我哋會有好多問號咯，但係一直就冇乜點同我哋坐低傾嘅。 你就好強調咧，即係應該係勞資雙方坐低去傾啦。咁但係資方咧，佢哋就會覺得咧，而家個人手嘅短缺情況已經係即係相當之明顯嘅啦。咁而過去咧，其實勞方一直都會有一個意見啦，就係話究竟我哋係咪已經俾一啲叫限制咗嘅人力啊，係進入去個勞動力市場咧？譬如就係我哋可唔可以透過更加多嘅託兒啊，或者係其他嘅輔助措施啊，令到咧譬如婦女都可以增加到喺勞動市場上面嘅即係參與啊等等咧，又或者係透過再培訓啦嚇。咁但係咧，我都留意到阿孫玉涵局長咧，佢喺個動議辯論入邊咧有一個總結咧，佢又咁講，話大家咧都想政府咧盡辦法去增加勞動人口嘅參與率。咁其實政府咧就每日都想方設法咁樣做啦，佢就打咗個比喻，有啲咧就似扭毛巾，希望盡量咧可以扭最多嘅水，確保有足夠嘅人力水分。咁但係佢亦都話啦，即係亦都唔係咧各地嘅情況唔同，唔係短期之內咧可以大幅去改變咧勞動人口嘅參與率嘅。咁即係話意味其實如果你係要係透過現有嘅其他政策改變，從而希望喺短期之內解決到咧香港嘅勞動人口不足嘅問題咧，係比較難。如果係咁嘅時候，究竟即係你林偉光，你哋作為勞工界嘅代表，又覺得應該點樣去處理即係呢啲嘅問題咧？政府係唔係鼓勵勞動力投入市場嘅板斧？你哋覺得係咪已經用到盡啦？ 其實呢我反而聽到第一個呢就是是不是短期缺勞工是咁迫切呢個問題呢，其實我哋自己都覺得是要因應各行各業嘅情況嘅。咁其實勞工短缺呢個情況或者飲食啊各方面呢，其實已經係有咗，疫情之前都有㗎啦。但係當一疫情復常之間呢，我哋聽到工友因為疫情冚過嚟嗰、那個浪冚埋嚟嗰陣呢，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呢啲等等行業呢都已經係即刻係去炒咗一批人。咁佢哋對 個行業前景嚟緊長遠仲會唔會做呢有個擔憂，所以而家呢一刻喺呢度部分我哋覺得係有個復常嘅階段。但係如果單單用呢個復常嘅階段嚟到去睇而家勞動人口係短缺得咁多呢，我覺得係好似係未咁科學，我自己覺得第一個。第二個呢就係政府喺嗰個措施上面呢其實講唔出太多具體嘅措施。咁其實我哋呢都有就住一啲婦女勞動力或者甚至乎我今日都有講過我哋青年就業，我哋都有講過我哋青年嗰、那個失業率比較偏高啦。其實喺青年方面，喺其實世界各地咧，就住青年可能會有啲職位嘅津貼、補貼啊，或者係一啲鼓勵嘅措施啊，在職喺職業上面之間嘅培訓等等咧，感覺政府上面呢方面係少。而家講起婦女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多次提到咧，其實婦女嘅勞動力係可以釋放嘅，但係關鍵咧可能係要有啲托兒嘅配套措施。我哋知道喺地區方面啊，譬如假設喺酒樓方面咧缺人，咁樣缺一啲人，咁樣如果婦女有托到兒嘅話，佢可以出嚟做幾個鐘，或者譬如好似有啲地區性，譬如可能喺一啲酒店附近咁樣嘅地方，咁可能佢可以出嚟幾個鐘執房，咁跟住之後呢又可以攞賺啲錢返去家送啊等等，咁其實呢啲係可以多諗囉。咁只不過佢嗰個形式走出嚟個形式先要解決佢個托兒問題，我自己覺得。第二個呢就係喺聘用嗰個條件上面，或者聘用嗰個要有彈性。要有彈性，唔係全日啊，一個月啊咁樣，咁啊等佢哋可以多一啲充分就業，我覺得係可以嘅。回想翻好耐之前，曾經我哋都有啲人接啲，即係製造業佢比較多嗰陣，都會接啲膠花啊，接啲乜嘢翻屋企做啦。即係佢嗰個形式就唔係工廠啫嘛，佢接咗翻去做完之後，亦咪一樣可以交到貨。咁其實喺而家呢方面，當然呢個可能例子或者會唔會變換咗喺而家呢個年代得嚇，可唔可以有多種方式咧？但我睇唔到政府有呢啲方面措施咯。 好多謝曬你，林偉剛係工聯會嘅副理事長啊。不如呢個時候咧，學業請你一位學者同我哋分析一下，就係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嘅，关卓照你好， 系关卓照你好， 你好。 喂，关卓照，点样分析咧？而家嗰个劳动力不足嘅问题，靠输入外劳系咪一个可以解决到嘅方法咧？ 部分啦，因为讲输入外劳都系啲低技术嘅咧，咁喺情况下好明显有好多行业都系缺乏一啲员工，但系都唔介意系低技术噶。咁零售啊、飲食啊都好明顯嘅。咁但係問題就話個勞動力咧，個勞動人口主要係唔見咗24萬人啦。但係有啲原因係因為人口老化啦，因為最封頂嗰時候就係400萬，超過400萬啦，最低就370多萬到咯。咁實際同移民有關嘅咧，政府話100多萬咯。咁而家問題就係你睇返個勞動人口呢，個移民嗰度係一啲比較唔係老嗰班囉，咁即係話技術性呀、專業性呢，所以你靠一啲所講嘅輸入嘅外勞啦嗰啲計劃呢，就解決唔到嗰類型嘅勞工缺乏嘅。但係你話有啲迫切性嘅，即係比較服務學性行業嘅，係缺乏人出，因為睇返澳門嗰邊呢，就係啲酒店開唔曬噶嘛，就即係話冇得做啊。 係啊， 變咗你好明顯嘅，依啲係有工冇人做。咁而家有工冇人做嘅，好明顯，咁咪輸入外勞係一個短期解決方法，但係未必一個唯一嘅方法，因為可能係即係工序一啲叫喺外國好重用好常用就係工序自動化啦。automate 啦，或者你諗下可唔可以更加就係話啲年紀大啲嘅，即係退休啲可以返勞動市場啦，因為喺好多西方國家都係靠呢啲勞動人口嚟頂住個勞動人口萎縮㗎嘛。咁呢個好多嘅，我亦寫過嘢研究過，變咗呢啲情況呢就唔係單一嘅輸入外勞問題，咁你可以幾方便咁諗咯 嚇。阿關卓照，其實咧，頭先你提到澳門啦，正正我都問咗啲朋友，佢就話其實澳門不嬲，而家好多年都係有輸入外或者係珠海嗰邊嘅勞工噶啦。其實佢而家都唔夠人，繼續輸可以容許嘅係都唔夠人，冇人翻嚟。咁其實係咪即係輸入內地嘅人資源咧係一個方向，但係其實未必一個靈丹妙藥都未定嘅。其實係咪你就算你開放都未必好多人肯嚟啦？所以你都要講下條件啦。係， 當然啦。条件啦， 有 条件啦，因为而家时势唔同咗啦， 就算你香港嗰邊，你講係輸入外勞嘅，你都要睇下你嘅薪金啦、住宿啦。就算你話唔係留喺香港住宿，係翻翻去台灣區嘅，始終你有競爭嘅競爭性嘅條件啦。另外一樣嘢睇到一樣嘢就話我哋。輸入高才嗰啲即係吸引高才嗰啲計劃，你成日同新加坡比啊，咁人哋話新加坡好過你嘅，咁雖然我哋吸引到，但係你知道好多都係內地人士咯，咁唔係有一個好國際性㗎啦。咁我咁因為唔好諗嘢帶去單線思維，因為喺勞工經濟學入邊咧，你睇日本啦，日本就比較排外啲㗎嘛，輸入啲人咧都即係數量有限，不過近年都改觀咗㗎啦。等于你厨房冇人做咪又整个炒饭机炒干炒机样算咁啊！呢啲好简单嘅嘢，你美国嘅个 automobiles 个造车嗰度咧，好多工序自动化嘅，大陆都系噶，内地都系噶。咁变咗你有啲嘢你被逼要做，如果你谂住劳工嗰、那个都未必系一个长远输入内劳系一个长远嘅计划咧，好多嘢你要谂下就自动化。 冇错冇错，其实就变咗，我坦白讲，本地嘅劳工都有阵时，你就算佢唔输入外劳，未必佢都可以用一个好无限量嘅薪金去请翻本地嘅劳工啊，因为根本嘅成本就系太高都未定，系咪咧？ 因为而家其实外边做过好多研究噶啦，因为劳动力不足咧，变咗有工冇人做咧，就令到个工资上升嘅。嗱，你如果你唔肯俾高相对有竞争性嘅工资咧，咁本地人一定唔做。 系。 咁所以一定係用一個工資上嘅解決，但係問題依個唔係解決，因為成本上升咧，一定係打擊香港經濟嗰、那個復甦能力嘅。 但係關注主要就有兩個問題啦。首先講自動化啦，其實咧有啲嘅服務行業咧，佢哋又難以自動化，譬如係做零售嘅個鋪面咧，都比較難去處理噶嘛。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譬如係講緊年長人士進入勞動市場咧，根據咧阿孫玉涵局長咁講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個嘅勞動人口咧。比兩年前是跌了10万，但是这个跌幅为什么可以控制到10万呢？就是因为多了60岁或以上的年长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即是说其实已经是用这个方法去到补充我们的劳动人口了。 太慢了，首先就不是10万，是11万多、用大约10年，包括用大约数字，那就是两年，但是如果你从2018年的高峰的400万零5千就是20多万，不过这个涉及什么呢？人口老化、退休人士。那个我研究过，我们智库研究过，就说呢，当年我们跟统计处已经谈了，我谈了，就是主要一样东西，就说呢，他们估计就算没有这件事发生之前，他那个劳动人口应该在这两三年是见顶的。 那 这个实见了，因为人口老化。那一加速了跌落来的，但你看到一样东西，那個60歲或以上、65歲或以上咧，我嗰時計個條數咧，我哋由單位數字係升到雙位數字，點解咧？因為2021年有個最低工資，就引誘，就依個就係問題啦。點解喺最低工資前啲老人家唔走出去做嘢咧？就因為太低，即係有啲人，但係你最低工資就住逼咁高佢咧，起碼都係低，但係起碼佢都要嚇諗下。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你睇到現在香港嘅勞動人口咧。已經是60歲，唔知65歲或以上咧，係由升到13.13%，係比以前高很多噶。 係， 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仍然有空間13% 啊嘛。 去到做調節，好，多謝你關注，照時間所限，傾到呢度。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沙田方向近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嗰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较早时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方向近旺角道嘅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风，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到浙江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何巨业啊，当咧系我哋需要咧就住我哋所制造嘅废物啦吓，俾征费嘅时候咧，即系家居废物征费嘅时候啦，大家就自然关注啦，到底我哋点样可以减少到咧我哋嘅废物嘅弃置量咧？亦都咁讲，即系当然我哋都想做到源头减废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有一啲嘅任凭你点样源头减废咧，都会有一啲系剩翻出嚟嘅。譬如举个例，厨余咧就系一个例子啦。即系当然大家我相信为咗减少啊嗰个嘅废物量啦，亦都会系尽量咧用尽你嘅食材，同埋唔好煮咁多嘢啦。咁样 食晒佢 系啦。咁但系咧都难免咧会有厨余啊。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咧即系每日弃置嘅厨余量咧系有几多咧？如果根据立法会嘅文件啦，就系2021年啊，香港每日嘅弃置咧，有大概系3400公吨嘅厨余咧，喺堆填区系占咗咧本地都市固体废物咧大约30%，都真系一个唔少嘅比例吓。 其实系啊，因为最惨咧就系话呢啲厨余咧就摆落堆填区嘛。你话呢啲厨余可以有其他，譬如我哋填料用途咧，我哋填海咁先算啦，咁或者再循环再用咧，都话有啲值得嘅意义，但系仲可以处理。但系而家咧就咁堆填区咧，而家个堆填区我哋又好似都唔够用噶啦嘛。咁其他固体废物大家都尽量减啦。咁厨余点样减咧？头先话买少啲嘢食啦，但系你总会有啲果皮啊，其他嘢可能都要剩翻有厨余嘅，点处理好咧？咁同埋或者个处理上边，可唔可以令到我哋更加环保啲咧？咁似乎政府都有一个方法嘅，不过暂时系咪都仲系？未成效好大啦吓。 其实咧就政府咧喺2018年嘅7月啦，已经有第一个嘅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即系 OPAC One 啦，就投入运作嘅。咁呢个咧OPAC One 咧就系去收集咗一啲嘅厨余啦，咁然之后咧就用先进嘅技术啦，令到佢咧循环即系再造成咧一啲嘅可再生能源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OPAC Two 咧就系、是。在兴建当中嘅，咁但系咧，其实政府本来咧系打算咧喺石岗嗰度咧就开咧就系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嘅第三期，即系 OPAC Three 第三期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嘅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啦，亦都有讨论过咧呢个嘅问题啊，因为政府就话即系喺石岗嗰块地咧研究之后咧就唔适合咧去发展咧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咁样。咁而佢哋都话咧就系厨余预处理同埋咧厨余污泥共厌氧消化嘅技术咧系更加具有成本效益啦，同埋占地更加少，咁所以佢咧。他们就会集中用这种方法去到处理厨余的。而用这种的厌氧消化技术其实也都要有污水厂的配合的。所以究竟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的厨余的问题呢？而另一方面政府也都在不同的地方就做一些厨余收集的先导计划。譬如是包括了是香港岛、九龙、离岛其实都有即是四份的合约啦，系去一啲譬如公众场所啊，同埋私营嘅工商嘅场地啦，去回收呢啲嘅厨余啦。咁而同一时间咧，政府亦都系喺一啲家居嘅地方咧，系尝试咧回收厨余嘅。譬如就系包括咗咧喺一啲嘅公共屋邨啊，就处理紧即系相关嘅事宜啦。咁譬如就系话而家咧喺佢哋系同房协同埋房署系合作啦，就喺喺五个嘅公共屋邨，合共34座嘅楼宇咧，安装一啲智能回收桶咧，去收集厨余，亦都系打算咧会喺2023年嘅3月起咧，再拓展到去4个位于新界同埋九龙嘅公共屋邨。嗱，究竟呢啲嘅措施点样去到处理到我哋嘅即系厨余嘅问题咧？18723一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其实你对于呢个即系收集厨余嘅问题点样解决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不如咧吓，何巨业，我哋而家咧就先请嚟一位熟悉呢个技术嘅环保界人士同我哋倾倾咧，到底 OPAC Three 唔起咧会有啲乜嘢影响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刘子峰你好。 系， 陈志峰你好， 何巨业你好，你好。 嗱，可能咧就比较技术少少啊，要先去同听众去到解释一下咧，呢个嘅叫做即系厌氧嘅技术啊，到底系点样嘅咧？佢点样可以处理到啲厨余咧？ 嗱，厌氧咧，即系话喺冇氧气嘅环境当中，喺呢个系统里边咧，就放咗厨余落去。 嗯， 咁嗰个情况就系话，佢会开始去到。即是有細菌呢就去開始去化解嗰啲廚餘㗎，即是簡單嚟講係冇厭氧嘅環境呢，這個過程呢就自然會出現㗎啦，咁咪一路係即是生物去化解嗰個廚餘，而出嚟有個副產品就係甲烷，這個係一個能源嘅氣體，咁如果係廠收集咗呢個甲烷嘅時候呢，就可以係將佢泵入去一個叫即係發電嘅機組，即時就用呢啲甲烷咧就發出電力。咁發出電力就最直接就係話間廠可以用翻佢嚇，咁咪最好噶。咁如果用用唔曬嘅，有多嘅咧，呢個電咧應該就可以上咗我叫做電網咧，咁就再俾更多人去到使用啦。咁呢個即係簡單去講佢厭氧去分解廚餘。就是一个这样的技术。 想首先问技术上面它是不是可以分解到所有的厨余的，即是照道理应该没有留下的，是不 是？是，即是它都有剩下有少少渣滓，但那些呢是一个当它分解得好的话，即是叫停留时间足够的话，它这些可以是一个对泥土是有益的一些，即是可以放上泥土去增加泥土的那个养分的。 嗯， 啊，那这个是它即是有用的，不是说需要就这样丢它的。 哦，即是成为了有机肥料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嗯嗯。那是不是我现在理解了，利用这个生物这个化解的一个模式。那所以它要和一些污泥一起处理，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它不一定要和污泥一起处理。 是，但是现在政府讲的是同污泥共厭氧處理方法， 因為呢個共咧就係話利用咗現時政府都擁有嘅嚇，即係嘅污水處理廠啊，利用咗現有設施，唔係重新起，咁你咪快咯。 係 有呢啲設施，再加添一個系統喺呢個廠嘅即係嘅範圍之內，就可以將原有係。設計是厭氧去處理污水的，咁而家廚餘咧就可以泵埋入去一齊咁嘅啲共啦， 共明白， 用呢個同樣嘅厭氧技術一齊去處理咗佢，咁兩樣嘢其實都係叫我哋統稱佢叫有機嘅廢物，咁佢就會出到呢、這個即係沼氣噶啦。 係啦，咁佢而家同而家有個 OPEC One 啊。咁嚟緊起緊一個 part two 啊，其實佢呢用緊同呢兩個嘅處理中心嘅技術方法係咪有唔同嘅？ 類似嗱 ，part 一、part 二咧，其實都用係厭氧嘅技術， 係咯。 不過呢兩個即係 part 嗰個設計咧，係主要只係俾廚餘嘅啫，唔係俾污水嘅。 明白。 咁所以係呢個設計本身係設計俾唔同嘅嘢，咁而係污水處理廠咧，政府嗰陣時覺得啊，都係好似我咁講，大家都係有機廢物啫。咁而家佢做一個預處理，就將一啲廚將佢整到變成一個漿狀嘅物體。咁漿狀嘅物體就好容易用一啲泵車去吸咗佢啊，跟住運輸去嗰度，跟住用管就將佢泵入去呢、這個污水嘅廠個缸嗰度咧，就同污水一齊咁樣處理，咁就變咗係即係幾效率，應該唔錯嘅，同埋係快啊！起一個 OPEC 三新嘅廠又冇起上嚟咧，要好多年嘅， 起碼五六年咧。 現有嘅污水廠已經喺度噶，加一個系統咧，已經可以共厭氧處理得就快好多啦。 即係一物兩用，即係用一個差唔多現成嘅設施，最多抗溶啊、增溶，就變一物兩用啦，就快啦。環境嗰度都係有污染性噶啦，就喺個廠址做埋佢。 冇錯。 明白明白。 吓嗱，咁啊，刘志峰，而家政府就话啦，即系睇过块地之后啦，就石岗就唔适合去起呢个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嘅第三期啦。咁所以咧，如果睇翻个文件咧，似乎佢哋都会放弃继续去扩充有机资源回收中心，而全部就系用晒咧头先所讲嘅嗰个厌氧嘅消化技术啦，去处理啲厨余噶咯。嗱，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而家个厨余量咧，每日咧就约莫咧系3000多公吨嘅，咁究竟而家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系我哋嘅污水厂，佢而家咧就会喺沙田嘅污水厂咧就做呢个嘅试验计划，就系、是、今年开始服务，预计咧可以处理50公吨嘅厨余，咁而未来咧亦都会继续喺啲新发展区咧去设立厨余处理设施，同埋污水厂咧就做呢、這个厌氧嘅设施啦，咁样，咁究竟系咪足以去处理到我哋每日3000多公吨嘅厨余嘅一半呢？ 我首先再补充一下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我哋收集到几多 少， 咁跟住咧就要处理几 多 少，系啦， 系冇错冇错。嗱，這个要好睇政府有冇一个清晰嘅时间表咧，向我哋公众交代，就系话佢试验计划咧已经系试验咗。即是一段頗長的時間啦，是沙田和大埔兩個污水廠呢都一起去試，每日50公噸呢都試到了解它是那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它才至這樣跟立法會說，它說我們會擴建，譬如說大埔的廠由現在50的試驗階段，就起碼第一階段擴建到300噸一日，而最终咧，佢话扩建到500噸一日嘅，大型嘅污水处理厂咧，扩建到500噸咧系冇问题嘅。咁就当然要收集到咁多嘅量，佢先至可以即系可以用到佢嗰、那个即系吞吐量啦。 系啦，冇错。 扩到好大，你收会收唔到，得个吉嘅啫。 系。 咁即系我哋两边睇，嗱，净系如果我哋唔睇嗰个收集字，净系睇嗰个实体呢个机器呢、這个厂。够唔够咧？其实政府系系呢啲污水处理厂达到二级嘅处理能力嘅，就可以做呢个共厌氧嘅嗰、那个污泥以及厨嘅共厌氧处理啦。咁、其实有5-6间噶啦， 系 大埔沙田头先讲咗啦，有元朗有石湖墟，有西贡，香港有赤柱，其实呢啲都分布咗喺即系香港唔同地方咧。咁若果嗱，呢度數埋6间嘅廠，如果政府嘅時間表講清楚，6间都會一一去到擴建嘅加呢個系統嘅，6×5=30， 係 咪啱啱3000咯？咁仲加埋以前 OPA1、OPA2， 係 加埋2500，你唔係話即係幫香港處理一半，即係如果講當今日嘅廚餘嘅3400多个量咧，係可以叫處理曬。不過咁就我説政府話齋，佢話跟外國嘅做法處理一半已經好叻啦。嗱，即係呢啲嘢係咪要都跟外國咧？即係大家諗諗，喂，人哋咁做，我哋如果我哋係咪可以更勤力、更加先進、效率高做多啲咧？嗱，呢啲再可以另外討論。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政府肯去投資，肯有個時間表做咧，喺嗰個處理嘅量咧係得。第二樣嘢啊，頭先我就收集。收集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可以讲即是20多年前都尝试在公共屋邨呢就收集过家居的厨余。居民是怎样呢，我们给个即胶桶仔佢有个盖冚住。每晚将厨余放咗落去，跟住拎落嚟楼下，我们有个大桶，你倒落去得㗎啦，跟住你拎返走个桶返去，咪自己即冲冲佢，听日有用囉。咁我哋試咗一排，其實居民即係我哋推廣咗之後咧，居民係覺得啊都好容易啫，冇咁複雜啫，坐架 lift 落去咁咪上翻去就得噶啦，好簡單。咁、那個廚量咧就變咗唔使擺落佢個包垃圾嗰度，可以得以處理。咁呢樣嘢兩個推動力喺使到市民會做呢樣嘢，一個就係話加強嗰個教育啦，要好實地去教育啦。第二樣嘢就係垃圾嘅。按量徵費啦，大家都知道，哇！政府話今個年嘅 近尾咧就推出呢個廢物按量徵費嘅法規啊嘛，咁咧就按袋去收你錢啊嘛。咁、大家都市民會想話：，哎，我唔好製造咁多廢物啦，我個袋可以買個細嘅，咁咪慳啲錢咯。大家都會咁諗㗎，即係一般市民嚟講啊。咁你就會諗啊，廚餘個量咁多，我必然如果屋苑有個回收系統，我就乖乖地拎咗啲廚分咗落去，我就垃圾咪可以好細，甚至冇一個袋可以足夠兩嘅先至用一個袋，咁我咪慳得更多咯。咁咪達到政府有呢個徵費嗰個最股，即係個目標就係話大家齊嚟減費啊嘛，咁咪達得到咯，就係咁樣。 嗱，仲有一分钟到，好快咧。刘志峰问埋个问题就系、是，喺呢、這个OPEC 二咁样咧，佢每年咧可以输出咧大约系2400万度电咧去到电网，即系相等于咧大约系5000户家庭嘅用电量。如果咁讲嘅话咧，即系呢、這个嘅技术咧，对于我哋去减省一啲嘅发电嘅设施，系咪都会有帮助咧？ 绝对有帮助。咁你由废物转咗佢做一个能源嘅话，咁呢個廚係日日都有噶嘛，唔會有今天有聽日冇嘅，日日都有，日日有一個好嘅係處理咗佢，攞咗佢個副產品，愛嚟變成能源俾即係全港嘅市民使用咧，對即係需求嘅電力由電廠嚟咧，一定係有個舒緩嘅力，對減碳係有幫助嘅。 所以唔起呢、這個第三期都係合理嘅。 這個都是一個啱的方法，更快的，不過還要政府剛才所說要交出一個時間表，何時去加裝設施給這些廠。 好，多謝你劉子峰，綠色地球總幹事。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厨余处理问题，大家有啲咩意见咧，都要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何巨业头先我就都提过啦，就系、是、根据咧政府嘅文件所交代啦，其实咧佢哋而家咧系环保署啊，同房署同埋房协咧系合作啊，就做紧一个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嘅。咁首阶段咧就有5个公共屋邨咧，合共34座嘅楼宇咧，都做咗一啲智能回收桶去收集厨余。咁而在今年3月起呢，也都会拓展到去多4个是位于新界和九龙的公共屋邨，涉及32座的楼宇的。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在今年度之内 ,2324年度之内，将整个试验计划就推展到是总共100个的公共屋邨的楼宇，覆盖大概15万名的居民。但是居民试过又觉得个经验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你一位嘉宾，就是牛头角的区议员，就是观塘彩德村的区议员谭少卓。谭少卓你好。 是 谭少卓你好。 是 你好。 你们负你那区就应该是彩德村是有参与的啦。那里是有8栋楼的，应该是比较年轻的楼宇来的。那你们参加试验计划的经验是怎样呢？几时开始的？ 其实我哋个计划应该系旧年11月头开始嘅，咁、个经验其实都有一定欢迎嘅。咁、因为其实叫半年之后咧，我特登响呢2个礼拜约咗环保署做个检讨之后咧，其实得悉咗咧，我哋条村有5700户人咧，其实有2000户嘅街坊咧系有参与嘅计划。咁、亦都几喜出望外，或者叫有效地方就系原来呢半年咧，就系我一条屋村咧，已经系收咗超过60吨厨余嘅，呢、这个就系呢半年里面叫初步计划已经有咁嘅成效咯。 即系半年60吨， 系啦系啦， 即系每个月就有5吨，啊唔止话10几吨咯，系啊 你我哋条村简单啲讲，每日都接近半吨咯，系啦。 嗯，咁啊，你哋收集嗰个嘅情况，即系啲街坊系咪需要，会唔会需要要行好远啊，先至可以收集到咧？咁同埋有冇话跟住嗰个跟进工作系点咧？因为个个可能食完晚饭之后都会有啲厨余咧，即系摆咗出嚟噶嘛，咁亦都需要咧相关嘅清洁人士咧去处理噶嘛。咁嗰度嗰个经验系点样啊？ 以我观察啦，其实环保署咧就正如之前咁嘅咧，佢每一个住户摆一个叫回收桶，咁每一街坊咧通常食完饭嘅时呢段时间咧，佢就会将啲厨余咧放落桶度咧，就搭 lift 落到每一座大堂嘅门口咧，用佢部厨余机放嘅。咁成个过程咧就每个街坊咧就有个 apps， 咁咧就系透过 apps 咧去 scan， 咁就每一次抌个厨余咧就会计分，计完分之后咧佢就透过一定分数咧换一啲可能日常用品，呢样就系佢哋每日嘅操作。咁啦，咁据我嘅观察咧，其实慢慢多人思维，同时都产生咗一啲衍生大家关心问题。包括我哋呢轮嘅监察就系，当越多人使用情况之下咧，其实厨余桶回收附近咧，其实有一啲叫卫生问题产生咗嘅。包括一开嘅时候一定会俾人啲蚊子仔啊，有少少乌蝇喺附近。开嘅时候先会出现嘅，如果唔开咧就问题唔大。咁但係亦都同時，由於每個街坊一定要攞個廚桶啦，搭 lift 落嚟情況之下咧，唔係一定咁準確地啲廚抌就桶度，可能係一啲周邊上面有啲殘渣都跌咗喺度。因為就係當越多人使用情況之下，這個問題咧就越凸顯。同埋而家叫做春天啦，或者之前開始冬天啦，咁往後兩個月如果夏天的情況點算咧？呢個都係我哋市民或者我係幾關心嘅地方嚟嘅，係啦。 我想问下个操作简单咧，就系话佢哋啲居民自己拎个桶啦，咁其实系咪都会湿噶？虽然佢话隔少少水，系咪真系隔得干净？隔得干啊？ 都隔到啊！佢个桶特登有个设计嘅，即系叫做两格啦，即系上面系摆住，跟住下面汤渣就跌咗落去，系有嘅。咁唔会话出现咗好多个水嘅问题，反而系出现嘅问题就系好快满啦个桶。 哦，咁好生意。 越多人唔係嗰回收桶，係樓下大堂，即係環保署嗰、那個。當越多人使用嘅情況之下，係咪會滿咧？咁就即時要清潔工去清理啦。咁但係如果PR 清理更加好啦。但係如果你唔係一日清理好多次噶嘛，咁就產生咗廚板印度嘅情況之下，有街坊擔心話係咪真係有啲氣味啊咁咯？這個就係現時面對問題。咁所以響前排同環保署溝通之後咧，我其實都要求環保署做一樣嘢。佢而家其實每一個鐘頭裏面咧，這個所謂廚餘回收機咧係會定期噴灑一啲叫消毒消臭劑嘅。咁我就同佢講啦，你夏天嚟之前或者隨住人越嚟多，甚至係咪要加多啲咧？而家佢應承咗咧，其實每個鐘做兩次，如果再有需要係要再做多啲咯。而家就暫時要做情況啦，就係咁。 同埋如果聽你咁講咧，嗰個廚餘桶嘅大小啦，即係嗰個容量啦，係咪需要再去擴大咧？同埋係咪應該要再密少少去處理咗呢啲嘅廚餘先啦？ 我同意你講法，因為其實你要做啲先行計劃就係鼓勵人使用啊嘛。用翻頭先數據，其實而家都係可能叫三成人叫用過呢個廚餘桶。咁但係當我哋要做到要去到一半人以上使用情況，你就可想而知，每一座只一部廚餘收機咧係唔足夠嘅，係咪？第一點唔足夠嘅。第二，當越多人使用情況之下，其實最辛苦邊個咧就係前線嘅清潔工人。佢一定要清完各座大之後，再要特登去廚回收桶分類去回收咧。咁人手上面都要做一啲配置，唔係嘅就苦了清潔工嘅呢個入會。 好啊，多謝曬你啊，譚少卓傾到呢度啊，唔該曬。譚少卓咧係觀塘彩德村嘅區議員嚟嘅。電話號碼18731啦。跟住，不如我哋咧又請嚟另一位嘅學者啊，就係浸會大學生物系嘅系主任黃滿忠嘅。黃滿忠教授你好。 你好，陈先 生。好，黄教授你好。 系，早学嘅业系。嗱，黄满忠啊，你自己呢同时亦都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噶啦。咁头先我哋又讲到即系厨余收集嘅问题啊。其实呢度咧嗰个嘅配套应该系点样处理咧？譬如头先有一啲公共屋邨即系试过嗰个经验咧，就系话都需要清洁工人配合啦，同埋嗰个容量上面咧都要配合。但系当我哋讲紧话，我哋要推广到去比较广泛嘅地方嘅时候，咁究竟应该有啲咩策略要做咧？ 我谂第一就系我哋估计我哋能够收到嘅 capacity 个量有几大啦。咁而家我听到个收嘅量都唔系好大嘅啫。咁琴日我攞到啲数字咧，其中一条屋村 其實每一家人只係收到60克到嘅啫。 嗯， 咁我哋 好少喎，60克 大咗成公斤嘅。 係， 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個分類咧都未做得好好嘅。咁而市民亦都未有嗰個所謂嘅經濟誘因去做好大量嘅分類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諗對多啲教育啦。咁但係如果萬一啦嚇，當我哋真係有一個所謂收費徵費嘅時候咧，咁市民真係用力去做嘅話咧，咁每一家可能成公斤嘅呢啲廚，咁以頭先嗰個咁嘅廚收集嘅容器咧，就未必有足夠嘅體積。咁即係話咧，我哋真係要再計算過，如果真係我哋收得多嘅話，咁每一屋村應該有幾多呢啲咁嘅回收嘅廚餘回收嘅桶啦？咁佢工人嗰個收嘅密度咧，個頻密次啫，可能要增加嘅。咁呢個一定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再去做一個調節嘅。 啊，頭先阿黃教授你講咧，那個分類似乎而家未做好。你講嗰個分類未做係咩意思咧？具體啲嚟講， 分類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哋而家普通如果紙罐樽就好簡單，大家都識做噶啦。 係。 咁廚餘咧，可能要有一個廚餘桶啦，然後再拎落去下低樓下，如果有一個收集桶再倒落去，咁喺呢個咧。呢、这個所謂嘅廚餘嘅分類咧，係未做到一個我哋叫做好理想嘅成果啦。而家 哦，即係可能有啲咧就咁擺咗垃圾桶，其實都可以當廚餘去處理嘅，就佢冇分咗出嚟啦，咁啊即係嘥咗啲廚餘啦，咁樣。 咁呢個就嗱，好坦白講，全世界嚟講，廚餘嘅分類比較困難， 係 始終係濕垃圾啦，同埋你裝咗落去一啲容器啊、器皿咧，可能唔係完全可以攞到曬。 嗯， 所以成功能够分到都是50%-60%嘅啫。 系系，其实主要是咩类型咧？系咪即系啲人即系食剩啲餸菜啊？定系话其实未煮嘅啲餸头餸尾咧？主要嚟 喺唔同嘅国家会唔同，喺外国嚟讲咧，未煮嘅为主。 系 咁点解？因为佢哋包装好，同埋已经啲骨头啊，其他都去咗，佢哋每嚿猪扒咁样食。所以食曬咁冇乜廚餘剩，但喺香港人就會好唔同，尤其是中國人咧，我哋有煲湯剩咧，好湯渣呢啲咧，咁變咗我哋嘅煮完之後會好多。咁喺煮之前咧，如果我哋香港嚟計，我哋喺街市買完菜都會摘咗啲菜葉唔要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會產生咗一啲未煮之前嘅廚餘咯。咁所以喺呢度講，香港咧就會複雜啲嘅，外國會簡單啲咯。 嗱，你头先都提到咧嗰个奖赏嘅问题啦，其实佢哋而家就最主要咧系可以去到落在区区嘅回收点啊，就储啲积分咧去换礼品嘅。咁你觉得呢方面系咪应该要再去加码咧？ 加码咧一定会好啲嘅，因为我以前咧都十几二十年喺元洲村做过一次，咁我哋嗰阵时真系有啲抽奖，有电视机啊成，咁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可以持久嘅一个方案，因为。回收就是一个每个人应该要做的责任，如果靠一个很大的奖赏而令到他们参与呢，这个未必有效，但是在 initial 开头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鼓励啲人嚟参加到一个游戏，因为而家暂时没有经济有因嘛，咁佢哋呢就会觉得啊几好啊，我有机会攞到呢啲嘢，咁但係呢我哋有个好得意嘅结果做咗出嚟，就係当你完咗呢个奖励嘅阶段呢，原来啲人都会继续做，点解呢？佢变咗习惯，咁所以我哋要養成嘅習慣，開頭嘅獎勵只係一個 initial 開頭鼓勵佢做嘅，最長遠嚟計咧就冇咗呢啲鼓勵喺度，主要靠佢自己個人嘅自律同埋自己嘅責任去做。 好啦，黄焕中，即系讲到呢一度咧，当我哋个厨余，譬如系分类做得好啦，咁啊，然之后大家可以分翻咧，就系真系掉厨余啦。咁变相其实会唔会我哋总体收集到嘅要处理嘅厨余量都会增加？而而家政府咧系谂住就唔用呢个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嘅第三期，而用呢个厌氧技术咧去处理晒。咁你自己又点睇？即系咪有足？够嘅污水厂嘅量啊，系可以处理到我哋每日而家系大概即系3000多公吨嘅厨余咧。 嗱，咁样睇嘅，香港就一定要靠一个最后嘅一啲生物处理去处理我哋嘅厨余嘅。咁现时政府用嘅 O Part One 或者 O Part Two 咧，佢哋用咧都系一个独立自己厨余自己一个厌氧处理去做。咁呢個亦都好流行喺外國，咁但係過去呢十年咧，就多咗啲研究咧，去做乜嘢咧？就係叫做共厭氧。共厭氧係乜嘢咧？就係污水處理廠咧，最後一個階段咧都要做厭氧處理嘅。咁但每一間污水廠 一定有剩余嘅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希望将来会补充嘅时候会再用。咁喺我个理解咧，就会希望将嗰个厨余就将佢去到个污水处理厂，同我哋嘅污水污泥咧共厌氧嘅处理。咁点解会咁做咧？因为嗰个厌氧处理，如果净系污水污泥咧，其实产生嘅沼气唔多。咁但如果将厨余挤入去咧，嗰个产生嘅沼气会增加。咁对于一个营运一个污水处理厂咧，呢个好事，因为佢要增加佢收入，因为外国都系私人政府咁去运行嘅。咁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嚟睇咧，用翻现有嘅污水处理厂咧，政府就唔使弃厂。第一，第二咧，同时间产生嘅沼气量咧会增加。咁喺营运成本对一个污水处理厂咧系会赚多咗钱嘅。咁呢个第二个好处。对于香港嚟讲咧，有多个好处，我哋冇地。如果我哋揾地喺第三间厂、第四间厂同第五间厂咧，第三间厂已经有地噶啦，当然可以高压去做。咁但系你睇翻咧，就话起一个厂由设计再起翻咧，都差唔多五年时间。但如果用一个污水处理厂咧，佢现有噶啦已经，只不过要改变佢现时收集个厨余入嚟前处理，然后再挤入个厂咧，喺呢个时间上边咧就会悭咗，唔使揾地。同埋咧，短時間會起好多呢啲 facility 呢啲咁嘅設施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講咧，香港建造用污水處理廠咧係一個聰明嘅方法，佢慳咗唔需要揾地。好啦，咁阿徐遠平，你頭先問，我夠唔夠足夠嘅 capacity 個能力去應付我哋未來要處理嘅廚？嗱，我哋估計咧，我哋有3000多吨，真係收得到咧，大約1200吨到啦。咁而家現有嘅兩個廠就做咗500吨，即話我哋要多1000吨。咁要1000吨，我哋點樣睇呢個事呢？就係、是、我哋睇返而家大埔嗰個污水處理廠呢，咁已經擴建咗，咁原來佢可以接受500吨嘅廚餘。咁即話呢，如果一個污水廠可以收500吨，我用多兩個污水廠嘅話呢，我就可以去到1500吨嘅。咁我睇返香港呢，而家我仲有另外一啲污水廠可能會再重建啦，同埋我哋會起一個新嘅山洞裏面嘅污水處理廠喺沙田啦。咁如果呢一個計劃真係咁樣實行嘅話呢，喺現有起緊同埋預備重建嘅污水處理廠，佢就可以增加呢一個咁嘅能力去接受多嗰500吨嘅廚餘。咁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咁香港要喺未來10年內咧增加到1500吨咧，用呢個共厭氧咧，就會比我哋揾到3個廚餘處理廠咧，就會容易啲同埋快啲。 好啊，多谢晒你，黄焕忠教授，系浸会大学新闻系嘅系主任，亦都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嘅主席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港灯事件啦。 我系2023政坛新秀 Jerry， 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差唔多半年，我觉得非常之充实，每次节目都学到好多嘢，尤其系语言技巧同埋搜集资料嘅技巧。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很大帮助，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FM92.6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业前日咧就系港灯嘅供电系统咧就出咗事故啦，导致到咧港岛多区系停电咧48分钟嘅。港灯寻晚交代个初步调查结果咧，就维修人员啦喺南区嘅数码港电力开关站输电系统做维修保养嘅时候咧，就意外咧将一条系统上面系冇记录嘅后备电缆咧就通咗电。咁所以呢，由於佢係冇記錄嘛，咁大家唔知啦，咁因此又引致到呢短路同埋電壓係驟降，咁所以觸動咗呢系統嘅自動保護機制呢發生咗一個連鎖嘅反應，就影響咗港島嘅多區電力。如果咁樣初步睇起嚟睇上嚟呢，似乎係一個人為嘅事故嚟嘅。 睇落聽落都係啦，咁同埋就係、是、咦呢、這個事故之後，點解有一個信息就話，咦？電燈公司點解會仲有額外嘅獎賞呢？ 係啦，嗱，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咧就係能源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啊，郭振華。郭振華你好。 好，你好， 主持人 系。 首先第一点，大家关注呢个系一个人为事故嚟嘅，咁、但系就导致到48分钟嘅停电。你点样评议呢一个事故本身先？ 即呢個事故咧，我哋有分開，即係一啲係咪可控同埋非可控嘅。咁呢好明顯就係可控，但又做唔到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應該我哋都即係聽到啦。喺港燈嘅一啲負責人咧，佢都講話呢啲係好罕見嘅事。咁啊，亦都睇得到呢個停電咧係咪可以避免咧？咁如果佢哋喺揾得到個圖紙，同埋唔會答錯，咁就已經避免到㗎啦。咁所以呢個應該係一個罕見同埋唔應該發生嘅事故。 頭先你都提過咧，就係圖紙嘅問題啊。而家佢就話即係現場又冇標示啦，電腦圖資料咧又冇記錄喎。咁呢個會唔會係成為咗一個嘅隱憂？因為可能我哋唔知道仲有幾多嘅後備電纜咧係咁樣嘅狀況㗎喎。 冇錯。咁如果今次有呢種情況，其實呢啲唔應該發生嘅情況都有咧。咁的而且確就係喺日後應該點樣去再即係比以往更加嚴謹嘅一啲檢視嘅措施咧。 係 應該，我相信喺檢討之後應該會定立呢一種嘅做法嘅。 郭振華，我想問一句好簡單，其實咧以往你所知咧，以往發生呢啲咁嘅意外或者事故咧，有幾多係真係本身係可控，都係有類似人為嘅咧？有冇啲咁嘅記錄啊？ 我相信呢一类嘅记录咧，真係非常罕见，係绝对非常罕见。我哋睇到好多咧，就係佢哋冇即係喺一个控制唔到嘅，例如就係一啲电缆啊，你喺出面都即係人哋收你电话公司嘅电缆咁啊作到，或者係一啲水渠咁作到嘅时候，引起一啲爆炸撞啊，即係撞线啊呢啲，咁呢啲都係即係係控制唔到嘅，因为係其他嘅即係啲工程嘅影響嘅，咁但係呢一類嘅就真係好罕見，我都係第一次睇得到， 我明白 呢一類嘅出現嘅事故。 咁但係牽涉就頭先講啦，其實佢電通公司本身對於佢嘅系統嘅保護有啲嘅裝置或者日常嗰啲嘅管理係咪做得好，而令到佢變得可控啊？ 呢、這個係必然啦，因為一個企業咧，佢應該有佢自己嘅一個管理嘅一個制度。呢、這個制度裏面咧，應該就係會分開，即、就、係、是、高風險、低風險。咁你睇得到呢啲，即係係咪一啲高風險嘅？如果撞到，一定係有事嘅咧，係高風險嘅。咁要高風險嘅時候，佢應該嗰個即係管理嘅方式，應該會提高警覺。 嗱，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郭振華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及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到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访问四日。访问团傍晚抵达深圳，随即在五洲宾馆与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市长等深圳市领导人晚宴。李家超出發前表示，訪問團屬高規格，表現了立法會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和行政主導方針之下，大家同心同德，互相監察，提升治理水平。訪問團連同官員及議員有過百人參與，他們會分為兩隊，由深圳開始，之後分組到東莞和佛山，再在廣州會合，還會考察創科、環保、青年發展、文化體育設施和企業等。擔任副團長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行程給予議員第一新機會了解大灣區城市最新發展，以便提出新意見並跟進政策，為香港尋找新機遇。港島多區星期三凌晨發生停電事故，港燈說是由於維修保養期間意外接駁到一條沒有記錄的後備電纜，引發短路，触发供电系统的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事件为很多市民带来不便，不满意港灯在事件的表现，机电处会跟进。 他又說坊間有很多意見認為停電後修復的賞罰機制太寬鬆，當局會在今年的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同兩間電力公司商討改善賞罰機制。當局已向港燈建議，不論現行機制下是否有額外賞金，都要悉數回饋市民，相信港燈會考慮。機電署亦都已經要求港燈四星期內提交詳細報告。長洲醫院下晝聯同醫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消防處、警務處、政府飛行服務隊等多個政府部門在島上舉行大型事故應變演習，演習模擬長洲發生大型事故，涉及大量傷者，東區醫院急症室亦派出緊急醫療小組到長洲現場支援，演習歷時約兩小時，期間醫院服務維持正常。長洲醫院會在太平清照活動當日增加醫院及急症室醫護人手，以應付各類突發事件。醫管局亦都會在有需要時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提供統籌和適切支援。香港仔街市經翻新之後，準備好分階段投入服務，約80個攤檔將在本月26號下星期三開業。街市的開幕禮定於5月19日舉行，屆時有更多攤檔營業。食環署說，翻新後的香港仔街市共設有142個攤檔，其中137個已經在2月份以競投方式出租給原有租戶和其他合資格人士，而率先開業的約80個攤檔分布在3個樓層，售賣貨品種類包括蔬菜、水果、家禽、鮮肉、冷凍肉類和其他乾濕類貨品等。署方說，香港仔街市是街市現代化計劃下的首個項目，翻新工程前年11月展開，新冠疫情令到項目進度大受影響，工程今年3月大致完成。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強烈狂風雷暴，明日稍後驟雨減少，氣温介乎23到2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9點半，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都系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啦，相当之挤塞噶。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和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微多车啲，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仲是有龙尾的，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是挤塞的，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尖沙咀那边，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那段是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了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何巨业，我哋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能源咨询委员会嘅主席咧郭振华咧倾紧咧，就系港灯日前嘅停电嘅事件啦。咁我哋请翻阿郭振华出嚟先。郭振华你好， 系啊，你好。 嗱，刚才咧亦都提到啦，就系其实即系出事咧都会分为可控同非可控啊，即系有一啲就可能人哋掘地嘅时候或者做工程嘅时候唔小心掘亲佢，咁就导致到一啲嘅停电事件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可能未必嘅。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喺2019年啊，所生效的管制计划协议入面那个恢复供电的赏罚机制，他现在就说如果平均的电网供电的复电时间是少于65分钟，就可以是有 0.015% 的额外的准许回报率。但是其实里面就并没有分到到底他那个的停电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究竟是你刚才所提到的比如一些可控因素还是非可控因素而去引起的。其实而家睇翻转头，当时制定呢一个嘅赏罚机制咧，会唔会系比较粗疏咗一啲咧？ 或者其实个当其时呢个机制嘅理念系乜嘢咧？背后系有咩原因有呢个赏嘅制度咧？ 其实个赏个制度咧，其实希望系鼓励喺一个电力公司里边咧，佢哋去令到除咗佢喺个制度上面有鼓励之外咧，佢亦都可以睇到俾到佢下边啲全部嗰啲工作人员咧，都会感觉到系有一个奖嘅制度。咁同样咧就有个罚嘅制度出嚟。咁而呢个咧里边咧奖同埋罚嘅时候都有一定嘅既定嘅标准喺度。咁所以喺个既定标准里边设立嘅时候咧，刚才讲到就系可控同埋非可控。咁我諗大家都應該理解嘅就係、是，如果佢唔係一個非可控嘅咧，咁的而且確你係做復修嘅時候好正確，你就要俾一啲獎勵。就算復修唔到，都係要懲罰喎。個原因就係佢俾出一個時間，而呢個時間咧，究竟係唔係喺香港喺停電嘅時候咧，可能係最多係長到65分鐘嘅。咁如果呢度係65分鐘內你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設立個基數嚟嘅啫。如果你喺呢個之前能夠做到嘅時候，就有一個獎勵。咁呢啲嘅線咧，係咪日後需要做一個即係檢討咧？咁因為隨著我哋嗰、那個即係準備同埋一個啲智能嘅系統喺度咧，其實可能早啲係預知嘅。咁你預知嘅時候咧，可能會容易咧係處理得到嗰個復修，就唔會即係喺有好多突發嘅情況會出現咯。 好，因为其实咧都头先你解释咗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市民都未必理解噶嘛，之前即系点解会停电又唔应该，即系大家有期望嘛，一个电力嘅供应应该稳定，咁除非你话要解释咗啦，因为天意，咁所以佢避唔到，但系佢要好努力做好，咁所以都鼓励佢啦。咁但系其实问题就系在于，以往有冇一个好清晰嘅分析，佢呢啲嘅成因、意外成因系乜嘢，同埋电力公司本身嗰个管理系统啊，先提过啦，本身要管得好，咁理论上个意外又少啊。咁本身唔好，咁啊意外出现，可能边度可控变非可控。咁以往有冇好深入讨论过而先定呢个机制嘅？ 我相信政府喺呢一方面咧都有一定嘅机制咧，系作为监管者啦，系向两电咧系要求佢哋嚟情报，佢有关佢哋喺遇事嘅时候啲即系嗰个方案会系点样？咁而呢啲嘅方案咧都唔系一个简单嘅方案。必須由啲有合格嘅基田工程師或者相關資歷嘅一啲人士去簽署，認為呢啲嘅一啲控制嘅一個制度咧係符合係國際嘅標準嘅。咁我諗呢啲即係一啲非常專業嘅一啲制度上面嘅安排咯。咁我覺得就即係我哋平常人比較難去喂，究竟你究竟做過啲咩嘢咧？咁樣咁我哋必須要專業尊重一個專業嘅資歷，佢哋作出一個評審，認為安全嘅，咁我哋有一個信心喺度啦。 嗱，郭振華呢一個嘅恢復供電嘅準罰等級同埋門檻咧，其實就係喺2019年，即係其實係2017年啊簽訂嗰份嘅管制計劃協議，就2019年生效咧，嗰份協議咧先至引入嘅新嘅條款嚟嘅，咁嗱，而家政府就話咧，會喺今年嘅中期檢討啦，同電力公司咧提出改良嘅方案。除咗考慮修復時間之外，我亦都要檢視嗰個事故原因同埋修復表現等等。你自己對於點樣去改良嘅方向，又有咩睇法咧？ 我諗喺翻過去喺中期檢到呢個機制係俾即係監管者同埋地監管者佢哋喺呢過去嘅時間裏面所做出嚟嘅嘢，就算好嘅呢都會睇到會唔會有啲更好啦，而差嗰啲情況出現呢係一定呢係俾要睇下未來佢喺個罰嘅制度點樣俾佢預防佢更加會做花多啲資源去做呢樣嘢啦。咁我相信呢個監管者嘅方向上面呢佢一定會要求呢喺過去所出現過嘅一啲情況呢係都要重新作出一個檢視。咁同埋亦都要睇返世界標準裏面呢而家有冇一啲標準已經係新出嚟嘅時候呢係高於以往嘅監管嘅標準嘅。咁呢啲都要參考在內囉。咁所以喺個檢討過程裏面我相信呢個係一籃子嘅因素呢都需要考慮嘅。 OK， 郭正华系咪可以咁讲咧？就话其实应该相就要摆入去所谓可控与非可控管理嘅水平，一定要摆入去一个一定嘅考虑因素喺度啦，系咪啊？ 我相信呢个咧系就即系应该系有呢个因素喺度，不过系咪喺文字上边系写得即系冇好清晰表达就 系 咁，因为呢个其实系我会睇得到就系。呢、這個喺個商業裏面都係你需要一個可控同非可控啦，咁同埋係係咪最後都係被即係認定呢一個係可控定非可控，然後先會作出一個獎同埋罰嘅嚇，即係呢個。但係我同意嘅，喺檢討裏面能夠更加清楚，俾更多公眾人士知識咧，係一個好事咯。 我想问多句啫，其实呢个咁嘅制度咧，係咪喺用於喺譬如中電嗰度，係咪有類似咁嘅制度？ 都係一樣。 一樣嘅， 一樣 嘅， 係啦。 兩電咧， 係 嘅檢制意義咧，唔可以即係唔一樣。咁當然咧，裏邊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喂，廣燈可能佢唔係冇用到即係大亞灣嘅核電，個網絡就唔一樣啦。咁可能嗰種管理嗰度會有一啲即係因為佢基本嘅差異上面嘅而作出嘅一個唔同嘅做法咯。 不過阿郭振華真係好快都想問啦，因為以往咧政府同兩電去傾呢個管制計劃協議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漫長同可以話係一個都幾討價還價嘅過程嘅。咁所以變咗有啲乜嘢嘅誘因，令到喺中期檢討入邊係兩電係願意接受喺個想法機制有啲改良嘅方案咧？ 我諗大呢一個咧，都即係你話討價還價咧，咁其實即係協議咧，都係用呢個形式係去討論出嚟嘅。但係有一點非常重要，就係我哋即係用電嘅安全啦，即係話如果你突然間停電嘅時候，嗰種影響程度咧，呢啲係重點嘅嘢咧，係一定會行先。而且咧就要去檢視，就絕對係應該要繼續會提高，因為我哋睇緊呢個事故咧，其實中電喺舊年嘅六月啦。同埋今年港燈就喺四月啦，咁其實短嘅時間都好近，咁都其實都要睇下喺呢兩次嘅事故裏面有啲可控，有啲非可控，咁就算無論點都好啦，非可控都好啦，可以加強防範噶嘛。即系例如你呢啲困难啊，做啲咩咁都可以做呢样嘢咯 吓。好快地想请问埋一条问题。咁今日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嘅谢展环就话啦，即系暂时未知道港灯咧会唔会喺管制计划协议入边恢复供电嘅赏罚机制咧攞到额外嘅利润，但系已经同港灯建议咧，一旦有额外嘅利润咧，应该悉数回馈市民，亦都相信咧港灯系有社会责任嘅公司，会慎重考虑。但系始终写咗入去管制计划协议就系写咗落去啊嘛。其实究竟佢会唔会回赠俾翻市民咧？呢、這个系纯粹系要由港灯考虑，即系政府系冇嘢可以做，系咪咁解咧？ 如果佢用一个劝喻方式咧，的而且确系有咁嘅理解嘅。咁但系我哋睇到除咗港灯之外嘅一个即系公司里边，佢好多时佢哋都会有一啲港灯都系佢会做一啲即系义工嘅工作，咁佢有啲拨备拎咗出嚟系做啲。明顯就可以做啲協助弱勢社群啦，但係中電咧喺呢方面咧，我哋睇得比較多啲嘅。佢哋佢哋講表明就係超過 60% 佢哋嘅回贈咧，都會拎出嚟做一啲可能係弱勢協助弱勢社群啦，做一啲即係智能嘅工，即係電器啊派俾佢哋用啊咁樣。咁呢啲要睇每一間公司佢自己本身。即係個取態會點樣？咁當然頭先講過咧，係冇一個規定嘅，係個自發性。咁如果謝局有咁嘅意見拎出嚟嘅話，我相信港燈 責無旁貸，佢哋都會根據以往有提出嚟嘅啲優化制度嘅設施咧，佢哋都好願意咧係遵守即係有關即係局方嘅建議嘅。 好，非常之多謝你嚇，郭振華先生，係唔該，係能源諮詢委員會嘅主席。 國劇八三零，我們的婚姻。 洪大為飾演嘅盛江村喺面對家庭問題嘅時候，總認為女方應該更多付出，而男人嘅重心要放喺工作之上，仲話事業不成功係男人嘅原罪。呢位工作狂会点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四月十八号起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的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何巨业啊，关于呢个交椅洲人工岛嘅发展咧，同埋北部都会区咧，喺个社会上都引起好多嘅讨论同埋争议啦。咁较早之前咧，系交椅洲人工岛嘅公众咨询咧，就叫做系完结咗。咁而家就等待局方啦，去到公布翻咧嗰个咨询嘅结果嘅。咁不过咧，其实喺社会讨论呢个议题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声音嘅，我哋嘅财政上面系唔系同？同时可以支持到我哋同时间系发展两个计划咧。另一点就系、究竟我哋系咪有必要啊？系同时发展两个嘅计划，系系咪真系有咁多嘅土地嘅需求咧？ 啊，咁其实就要睇翻嗱，我觉得有核心问题嘅，啲地我哋做咩嘅啫？系啦，我谂政府都应该系会有一个谂法，不过似乎就可能公众觉得，未必好清晰听得到。不过就似乎我觉得咧，睇土地供應咧，我哋以往幾十年就係面對咗幾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我哋都稍微疏忽咗，冇需要冇諗住一個好大量嘅儲備或者一個足夠儲備，所以導致我哋想要揾地就揾唔到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其實有個儲地土地儲備係我就覺得恰當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大家要知道嗰塊地將來有機會係咩嘅功能。咁似乎咧錢當然要考慮，但係你需求係都係一個最重要核心嘅問題。 嗯，最近咧有一个环团啦，佢哋又做咗一个民意嘅调查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即刻就请嚟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陈可纯你好， 系陈可纯你好。 嗱，咁你哋呢个调查咧，我谂重点就分两项啦。第一就系究竟有几多嘅人士咧系曾经参与过交椅洲人工岛嘅公众咨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究竟受访嘅市民啊，佢哋对于同时发展交椅洲人工岛以及系北部都会区咧嘅意见同睇法啊。先讲第一点啦，如果睇翻你哋公布嘅结果，你哋访问超过成千名嘅十八岁或以上嘅市民啦，但系就发现咧有98%嘅被访者咧都系冇参与交椅洲人工岛嘅公众咨询嘅，当中咧51%咧就话唔知道有公众咨询啦，同埋咧唔知道点样参与啦。咁好啦，即系我想问啊，即系呢一个嘅研究，但系而家公众咨询都已经完咗噶啦，咁有啲乜嘢嘅意义咧吓？ 我估呢個都係睇翻究竟呢個成個三月嘅諮詢期啦，政府收集民意究竟係有幾有效呢？因為講緊咁大個計劃啦，咁如果發覺係有98%嘅市民咧都係冇參加過嘅諮詢，咁都可以睇得出其實佢裡面諮詢嘅群眾嗰個基礎夠唔夠多啦，又或者係真係係咪一個確切收集到公眾點諗嘅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咯。咁呢樣嘢就除咗係數字上就係反映咗好多人都冇參與啦。咁我哋又睇翻實際上政府搞個諮詢嘅時候，其實有幾大嘅力度或者幾大嘅廣度去接觸市民咧。咁我哋睇翻，譬如佢係搞咗33次嘅簡介會或者會議啦。咁就係啲官員坐落去同大家唔同嘅代表咁再講翻成個計劃係點樣嘅。咁我哋發覺33次呢類型嘅簡介會裏面咧，其實係得一次係涉及好公民團體嘅啫，咁就係環團。咁但係嗰次其實我哋同另外11個環團就冇去參加到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其他全部咧，基本上都係一啲官方嘅諮詢架構啦，或者係專業嘅 團體，咁都係一啲閉門嘅會議，或者公眾咧係冇辦法係直接參加得到，佢哋最多咧都可以譬如去區議會度旁聽咁樣嘅啫。咁真係俾公眾去參與咧，其實係零次嘅。咁喺從呢個嘅睇即係佢嘅安排啊或者手法度啦，都其實可以反映出點解會98%嘅人都係冇參與到咧。咁就係從佢嘅手法度都會睇得到、解釋得到點解係咁高嘅數字咯。 嗯，发展局咧喺网上有一个回应嘅，佢就话呢一轮嘅公众参与活动咧，佢举办咗30多场嘅简介会啦，并且喺展城馆啦、东涌社区联络中心啦、中西区啦、弥敦区啦、元朗区啦、屯门区以及荃湾区咧多个地点咧系做展览，同埋透过项目嘅专题网页咧提供相关嘅资料，单系咧个专题网页嘅点击率咧就达到20,000次，亦都系透过多个渠道啦，譬如包括展览啊、网上嘅意见表格啊、电话、电邮啊等等咧去收集公众的意见，总共是收到7,000多份的公众意见，亦都未计到不同的媒体的评论，他们是说整理着这些意见，还有做着一些初步的归纳，希望在今个月之内跟公众分享。 陈可常啊，刚才陈燕平讲了就发展局有没有回应，我估计都有些资讯的，不过在你的角度睇咧，你覺得呢個諮詢過程裏面或者之後咧，其實有啲咩嘅結果或者有啲咩資訊係最重要想應該係今次攞到嘅咧？ 我估今次嘅諮詢咧，其實其中一個最大嘅落差啦，就係政府講得明係有前設嘅。咁譬如係發展局局長就林漢豪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今次嘅諮詢咧係唔講做唔做噶啦，而係純粹係點樣做，就係喺集中喺一啲技術層面，即係譬如係填海範圍啊、融資方案啊等等。咁但係我哋今次睇翻個調查結果啦，就係好多市民都係對一啲好大嘅方向係有非常之多嘅擔憂。咁譬如係財政負唔負擔得到啦。究竟是不是真的達成的願景，或者甚至是需不需要，那結果都反映其實起碼是有過半的市民都是有很多負面的看法，是沒有信心啊，或者他們覺得是沒有需要啊等等。那所以這個結果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可能是政府未必在他們自己的諮詢度得到的答案，而其實今次的民調反映出一個這麼顯著的數字，其實政府是一定要虛心去正視他們的意見。 嗯，你哋嘅调查另外一点咧，就系提到咧，有55%嘅受访市民咧系担心两个嘅大型发展项目，即系交椅洲人工岛以及系北部都会区咧，同时推行系会分薄资源，令到全部嘅计划咧落空嘅。亦都咧有49%嘅受访者咧就担心咧明日大屿系会烂尾收场啦。不过咧亦都有39%嘅人咧系表示唔担心嘅。咁同埋比较多嘅受访者咧就系大概系53%啦，就担心咧个计划会出现财务的危机，例如掏空库房或者令到香港负债。不过根据发展局他们在 Facebook 的专题文章的回应，他们就说其实北部都会区和人工岛分别是提供到3,000和1,000公顷的土地，必须是要同时发展才能够扭转到过去土地紧绝的情况，为香港的发展是扩充容量的。同时间就是说也都理解到公众对于交椅洲人工岛项目有关于财务同埋环保嘅关注，亦都话而家系一个前期嘅规划啦。咁所以佢哋系会进入去一个详细嘅工程设计嘅阶段咧，先至会有基础咧，去到睇下点样分阶段推展嗰个嘅做分阶段去推展嘅项目啦，同埋造价嘅预算嘅，亦都会考虑多种嘅融资方法，点样去回应呢个嘅回应咧？ 我估发展局就顾之然有佢嘅回应啦，咁佢喺过去嗰三个月其实都系有好多次系无论系回应啦，定系甚至系反驳好多民间嘅质疑嘅。咁我哋今次呢个调查其实就正正系咨询期嘅最尾段，系几乎去到最后嗰4日去做。咁可以见到其实真系即使佢哋系即使发展局系有好多嘅回应啊或者反驳啊，但系似乎都系未真系说服到市民。是放心的，或者認同他們無論是財務啊、規劃啊、工程方面的那套說法咯。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除咗係話解説得足唔足夠啦，甚至更加多係究竟佢哋講嘅嘢係有冇說服力咧？咁我估即使政府有佢哋嘅講法，就係解釋完之後，其實市民都有好長嘅時間去消化各方面嘅意見啦。咁所以喺消化完之後，原來都是不認同的，咁呢樣嘢係政府一定係要去正視，究竟係咪值得 繼續去推一個咁多人都反對嘅計劃咯。 阿陳可臣啊，我諗即係我就理解你頭先講嘅嘢嘅，就即係大家可能又會覺得咧，政府而家講嘅資料咧、資訊咧都未夠深度。未夠全面，所以大家咧就好難有分析啦咁。咁但係會唔會另外一個角度睇咧？因為聽到發展局局長咁講咧，就話通過呢個諮詢啦，佢哋終於有個深化嘅設計之後咧，佢先更具體講到嗰個將來嗰個發展係點樣，先至可以有更多技術嘅背景俾到大家，亦都有一個財務可能性嘅研究，或者係具體啲嘅數字，甚至乎造價嘅數字。咁會唔會係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咧，往後如果發展局再可以深入啲去解釋，咁市民就會理解得多啲啦，就有個基礎理解啦。可唔可以咁樣去睇呢件事咧？ 我諗睇翻今次市民嘅擔憂咧，似乎就唔係係一啲好技術或者好細節嘅問題嘅，相反係一啲都比較係拉翻闊啲，即係我哋究竟需唔需要啊，認唔認同嘅願景啊，甚至我哋有一題都係問嘅，就係大家會唔會搬入去明日大嶼咧？咁係高達73%嘅人咧，都係話我佢係覺得佢唔會搬入去明日大嶼。咁所以就係到頭來如果講緊成個明日大嶼嘅計劃係即係首先。就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如果是有數據啊或者細節，其實應該是集中在去說服大家為什麼有需要啦，就是人口的一個推算啊，究竟整個香港的大的佈局啊規劃佈局為什麼需要，那似乎這方面呢都未說服到市民，那再去講一些細節的規劃呢應該都是幾難去改變到大家的想法咯，因為那些都不是他們的擔憂咯。 是好啊，多謝你陳可臣同你傾到呢度啊，係綠色和平嘅資深項目主任嚟嘅。請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係去到今晚嘅9:30嘅。嗱咁啊，剛才咧我哋講廚餘嘅問題咧，其實有位方小姐咧就打電話上嚟嘅嚇，咁不過就聽唔切，而家請翻佢翻嚟先。係阿方國山係咪啊？ 係。 都想打電話嚟發表意見，請講。 係啊，其實我哋將軍澳都西貢將軍澳都有廚餘嘅先導計劃嘅，咁我見到。好似尚德村咁咧，其實佢哋都做到幾好嘅效果嘅。不過我留意一樣嘅就係話，環保署佢提供個細嘅桶仔咧，俾佢收集廚餘。我覺得見到啲居民咧就唔係好積極用嗰個桶仔去梳水，反而咧都係用翻啲小型啲膠袋啊。 係， 佢要就係咁樣的方向。咁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咧，好多時候食完飯拎咗落去下面收廚嘅時候咧，佢哋可能。都比較多啊！咁即係其實成個計劃咧係好需要個管理處係去支援咧，譬如話要換第二桶，如果唔係咧，久而久之就變咗啲居民咧，佢開唔到、拍唔到卡，佢嗰個蓋掩電動嗰個蓋掩咧，佢開唔到嘅時候佢就佢唔做啦。 係 咁同埋阿黃冠中教授講嗰、那個即係譬如 O Park 嘅問題咧，我係贊成，因為而家全港3000吨啊嘛，咁即係而家其實就係仲有好多空間。 去處理 想話 嗱，唔好意思啊，方國山抱歉啊，因為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啊，唔該何繼業。